医报是指物质现象，是宇宙。佛法里面讲法界也是空界。正报是指精神现象，是起心动念。这两种现象都是周边发现，那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念头一起也是周边发现，这是我们粗心大意啊。我们的意念所达到的地方啊，我们不能够明朗，我们不但迷糊啊，真的在迷糊到一无所知。中国古人讲麻木不仁这四个字形容，我觉得恰到好处。麻木到这种程度，佛菩萨觉悟了，所以他心极其灵敏。变法界是空界，点点滴滴那个周边法界他完全接收到，而且完全明了。我们要晓得这段事情，那心里头就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不论是有意无意起心动念，变法界虚空界的菩萨都知道。为什么呢？这个波发出去的时候就周边发现，所以他收到了。收到之后起不起作用？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出生无尽。出生无尽就是起作用。这个是说明法界虚空界里头万事万物，真的现在科学家说这个名词很好，它是纠缠在一起起作用。我里头有你他，你里头有我他，通通交缠在一起，分不开啊。科学家说宇宙之间没有一个独立的单体，无论是物质精神啊，单独一个那毫无意义，都不存在。只有交缠在一起才看到生命的形象，生命的意义。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人与人，人与万物，人与天地，一定要和睦相处。为什么呢？我们是群体，没有独立的。变法界是空性，万事万法是一个共同体。还原观上讲的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从这个体里头出两个现象，一个医报，一个正报。慧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一体能生万法，万法是一体，万法之体确实是共同的，是没办法分的。这个体没有任何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啊。但是这三种现象都是从这个体里头生出来的，从这个体里头生出来的。是极乐世界的人不但对于这些事实真相完全了解，而且都变成他自己的日常生活，这得多大的受用啊。学佛的人必定要知道，要肯定人没有死啊，

你自己有把握啊，你不必去问别人的、啊、你现前没有往生，阿弥陀佛就照顾你。我们一般讲啊，佛保佑你，佛加持你，决定的没有中断。我们遇到困苦了，遇到灾难了，要知道我们造业了，这是业力现前，赶紧要忏悔，要改过，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地方不如法了，改过来灾难就没有了，问题就解决了。要从心里面去做功夫，这真改过啊！啊，真正彻底改过了，那就是早年李炳南老居士教给我们的学生，教我们换心，把现在这个心换成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心呢很乱的，乱七八糟啊，不干净的啊，把这个心里面一切的妄念、邪念、杂念，通通放下，把心打扫干干净净，里头什么都没有，阿弥陀佛清净心，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心，果然真换了，那还有什么灾难呢？还会有什么病苦呢？没有啊，阿弥陀佛没生病啊，阿弥陀佛没有灾难啊。啊，什么时候我们真做到了，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生十报庄严土。什么品位呢？肯定上辈往生，一点都不假了，这个方法妙绝了。老师当年在世常讲啊，我们这帮同学大家都很清楚啊，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啊，没有去真干啊，还是自己烦恼习气当家作主。阿弥陀佛距离我们很遥远的，老师慈悲，我们不听话。我还能常常想起啊，为什么呢？灾难太多了，看到这地球上灾难太多了，常常想念到老师的一句教诲，管用有效啊，我们要真干，一定要认清楚现前环境当中什么事情是大事，什么事情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我真正的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那个真心的心生下来了，向往的心生下来了啊，我决定要去，法门无量时间学，我很想学，我时间来不及，我的精力做不到，我的智慧也做不到，我不如先老实念佛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我有金刚不坏身，到极乐世界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行，无量的相好，又是无量生命，不止千经万论的，无量无边的经论，到极乐世界都可以完成。记住，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善中之善，是念佛的，这真的没有人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万德洪名，我们常听说，哦，这个名号叫万德洪名，没人把它讲清楚。所以虽然这个佛号常常听，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这说不起来。万德洪名呢，在一般人听到是一句赞叹的话，不是真的。啊，这个佛号没人念的。我们非常感谢黄念老居士在这个集注里头说得很详细，非常难得。真正把万德洪名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真肯念了。不但肯念啊，唯恐我今天呢有个一两秒钟把这个修万德万善的这个机会错过了。这一句佛号是万德洪名，念这一声佛号就是修万德，阿弥陀佛在修，变法界虚空间多少人在修，没有办法计算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都在修啊。我们念第一句跟这些人通通相应，产生共鸣，这个能量多大。又何况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们自己确实是一体。我们起心动念，变法界虚空界所谓有一切众生全知道啊，那我们的这个能量跟它产生共鸣，这个力量就太大了。是真正知道他肯念佛，他不肯浪费时间，分秒必争。我们心目当中所有的人全是阿弥陀佛，那心转过来了，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凡夫看诸佛如来都是凡夫。我们怎样知道自己转过来了？我看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一切小动物芸芸众，个个都是阿弥陀佛，我转过来了。我还觉得有一桩不是，我没转过来，彻底圆满转过来，真的是这个境界，要真干了。所以我劝奉同学，真修真宗的同学，真正想这一生往生的同学啊，不想去那就算了，真想往生，真想在这一生成就，我们决定把一切众生都看成阿弥陀佛。一切众生跟佛没有两样， 只是迷悟不同。啊，我们不能不知道。迷得越重，越往下堕落；迷得越轻呢，越往上提升的。迷悟不同啊！啊，完全没有迷惑，就是妙觉如来。还有一分迷惑，那就等觉菩萨；两分迷惑，就是化云地的菩萨。是地菩萨，迷得越深就越往下降，迷得越浅就越往上提升，迷悟不同啊！我们凭什么修？凭自己做不到，为什么？自己迷得太深。迷得太重，要断烦恼，要消业障，你才能起身。断烦恼、消业障，对我们来讲太难了，这一生没指望。今天我们所依靠的，是依靠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大恩人。他将他自己修学的功德加持给我们，我们乘着他的行愿提升自己，这是靠外力，不是靠自力。没有阿弥陀佛，我们就无法成就。他在西方世界建立极乐国土，成就我们修学最好最殊胜的环境，到那个地方去，无始劫来的烦恼自然化解掉了，无始劫的业障自己消了。所以我们只要真是切愿抓住这一句名号，弥陀经上讲智持名号，智就是智住，持就是保持不放松。我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全部把它扫干净，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成功了，我就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供养是平等的，没有分别之处。忏除业障是必要的，凡夫哪有不造业的？造业天天忏悔，念佛人用什么忏悔？念阿弥陀佛就忏悔。这个意思很深的，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忏悔的。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我的业障，我的烦恼，我的习气，就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中全部化解掉了。如果我这个阿弥陀佛还有夹杂，那就忏悔不掉了，这业障起来。二六十中只有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业障也没有了，烦恼也没有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在这个事情一定要给大家做最好的榜样，我们的日子没白过，不能做好样子，做坏样子，那我们的前途就是三途六道啊，决定不能怪别人啊。老学宗所说，行有不得，凡修诸己啊，这个世界没有我人， 恶人是我们的恶念看这个人变成恶人，我们善念看这个人他就变成善人。外头境界没有善恶，善恶都是自己一念心。欧耶大师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话是真的。我们哪一天啊，就在这365天，哪一天真的看到一切众生全是阿弥陀佛，我们成功了，这是自然的，没有一丝毫勉强。我们睁开眼睛看，所有全是阿弥陀佛，这什么心结？礼业心不乱呐、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上辈往生，信心决定一切啊！这个要知道，我们如果说是坚定的信心，一丝毫不怀疑。用现在的话说，它提升你免疫能力。我们很早就懂这个道理，清净心是免疫的根源，心地清净的，一般就是病菌不容易感染，慈悲心能消毒，毒害中就人心地慈悲的，到他里没伤害。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培养自己的清净心、慈悲心、平等心，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永远记住，与人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至少要看一切众生是一家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信仰，全是一家人。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全心全力的为大家服务，没有人不欢喜啊！我帮助别人，别人也帮助。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平等、慈悲、善良，特别是看什么？那一些跟你有恶缘的人、回报你的人、侮辱你的人、障碍你的人。那陷害你的人都要用平等心看待，不但没有怨恨，有感恩的心。他用这些手段对我，他为什么不对别人？跟我有这个缘吗？跟别人没有这个缘吗？啊，缘是前世结的呀，那这些缘就了了，好事情呢，不是坏事情啊，缘就了了。缘有善缘，有恶缘，通通都要了，善恶都要了啊！我们的清净平等觉才能现前啊！恶缘有障碍，善缘也有障碍，懂得这个道理。未成佛之前，我们所遇到的全都是了缘。问题就看你会不会，会全了了，你够快乐；不会什么又戒了，麻烦大了。恶缘戒了变成仇恨，善缘戒了那变成眷属，变成情执啊，生生世世都脱不了。唐太宗佛门就大护法了啊，心量大了， 那个时候基督教叫景教传到中国来，他要护持。伊斯兰教传到中国，他要护持。宗教的总护法还到地狱，我觉得他到地狱第一个因素就是情志。他跟皇后感情非常好啊，皇后过世他一生再不理皇后，皇后葬在那个地方，他窗户打开能看见，天天能看见，情执太深了，他会多地狱，就这个关系啊。当另外一个战争的时候杀人太多，那这动物间地狱啊，所以是冤亲要平等，冤亲同样会障碍我们啊，怨要消，亲也要消，要回归到清净平等处。学佛不能用想，不能用说，要用什么呢？不断的熏习。我现在还做不到，怎么办？多听，一遍一遍的听，真正想起步境界，那你一定要懂得古人说话的意思，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一生真正想起步境界，我就学一部经，绝不换第二本啊，我一遍一遍的听。古大德所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去开悟啊！一部经要真的听上一千遍，根性力的人肯定开悟了，根性笨的人还不行。前人有例子，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法大禅师念法华经念了三千遍没开悟，到潮汐去礼拜六祖，六祖给他一说，他立刻就开悟了。啊，我们听到六祖的话不开悟啊，他怎么开悟了？什么原因呢？他有三千部《法华经》的弟子，也就是说，他已经达到开悟的边缘，就差那么一点啊！到那个地方，六祖给他一点，就悟了，是这么道理啊！古人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我们听得很多，我们也看得很多，可是怎么样？没觉悟啊！如果真觉悟的话，如法炮制，就能成功啊！看看近代我们所见所闻啊，念佛往生净土的一些法子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你细心去观察，他就一门深入。一部经，一句佛号，简单啊，哪有那么麻烦呢？啊，真成功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容易就明心见性。为什么？还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利益太大了。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阿惟越之菩萨，这还得了吗？每天在阿弥陀佛的那天法，想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啊，那我们想，他想听什么？他一定想听他自己平常所学的这部经。他绝对不会广学多闻。啊，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光学的文字搞乱了，搞砸了。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懂得，释迦牟尼佛讲那么多经，讲那么多法门，是为一切众生讲的，不是为我讲的。而一切众生当中会学的，大乘教里面的大师考这些学生会吗？这句话问得妙，意思是会吗？会的人就是一步，啊，不会的人说好不，哦，广学多闻，错了，夜门通了，一切经就通了。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啊，这一句话是总结前面九门。啊，这一大缘起是什么呢？一大缘起是一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整体。啊，这是大缘起。用今天的话说，你看科学哲学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宇宙从哪里？为什么会有宇宙？在佛法叫地球缘起，这里一大缘起就是讲宇宙的缘起，万法的缘起，生命的缘起，我的缘起，我从哪里来的？啊，佛法比这个科学哲学讲得好。佛法里面讲一报正报，这个讲得好，正报的正报是啊，我从哪里来的？一报是宇宙，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全是一报，一些人是我们的人是一报，动物、植物、矿物，这个自然现象，这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报。那全是属于医保，医保里面分很多类的啊。那么这个缘起，我们念过还原观呢，就更清楚了啊。从一体起二用，一体是自性。自信清净圆明体，就是净宗上讲的常寂光。自信清净圆明体，从这一起呀，起二用，二用就是一正啊，一报正报出现了。什么时候出现的？给你讲真话，就在当下，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就跟你讲真话了。弥勒菩萨讲的那一念，就是在现前的，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啊。那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来，是当下这个念呐，念念都是当下，就跟你讲真话。你能断能证能成就，就在当下这一年。 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也不是世界，也不是他方。世界他方，过去未来，那都是幻觉，那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啊，你说过去未来世界他方，在佛法里头，通通是属于不善于行法。空心方分，时间是十分，这两个都是二十四个不相应的啊，不相应用现在的话说，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事实，是个错误的概念啊。这个概念反复有，佛菩萨没有。在此地最重要的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是一体啊，我们今天修六合敬，以这个为作见合同解啊，宇宙跟我一体，众生跟我一体，万物跟我一体，一切人跟我一体，这就活了。我们把整个宇宙这一大缘起用身来做比喻啊，好比我们是身体，身体外面有五官，眼耳鼻舌身，身体里面五脏六腑，许许多多的器官，这些器官怎么组成的？细胞组成的，细胞在分析的时候，分子组成的，分子在分析原子组成的，原子在分析粒子组成的，构成我们物质的身体，是这些原子电子啊，这些粒子跟一切众生身体是一样东西啊，同一个物质组成的，跟树木花草也是同一个物质组成的，那是跟山河大地、跟变法界虚空界同样一个物质啊。物质从哪里来的？是意念产生的啊，所以念头的力量不可思议啊，念头的力量太伟大了。啊，宇宙怎么现出来的？念头现出来的，一念不绝，整个宇宙出现了，对，一大缘起。这一念不绝呢，就叫它做无明。佛在无明上还加上两个字，叫无始无明。这些四谛意识都很深，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啊，无是什么呢？没有开始。这一念不绝没有开始，没有原因。你要去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一念不绝，你想想看，你又起了分别，又起了执着。分别就是妄想，妄心决定圆不到真心，妄心只能圆妄境妄心。量子学家他们的结论是念头主宰一切，这时候一直都没有发现。佛教经典是常常讲，所以我们念头一正，身体就健康了，精神就来了啊，欢喜就来了。不要天天呢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看这个不对看那个不对，那是自找苦吃啊。那谁不对呀？自己不对呀，别人没有不对的啊。所以佛菩萨厉害， 佛菩萨能够的时候啊，保持住他的正念呢，那就是古人的一句话：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果啊，世间没有过的，我没有过，我没看到世间果，看到世间果是我有过，我才看到世间果啊！啊，世间做坏事的那些人。啊，那他有过吗？他没有过。啊，为什么呢？你要想到他为什么做坏事，你就明白了，恍然大悟了。啊，他有因，他还有果啊！啊，是真的明白了，六道里头，三善道、三恶道，你就平等看待了。为什么？消业的嘛，你修的善业。送你到三善道去烧，你造的恶业呢，你到三恶道去烧。三善道、三恶道从哪来的？业力感现的，没有这个东西。你有恶业，它就有恶道，你起什么念头就会现什么地狱。很奇怪，你在佛经上，你在道教里面是找不到那种地狱。哎，现在居然这些灵媒透露的时候，哎，有新的地狱。啊，过去是没有的。啊，想什么现什么。那为什么不天天想阿弥陀佛呢？为什么就想极乐世界呢？啊，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就现前了吗？这个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真知道这回事情，真相信了，还会有妄念吗？每一秒钟我都要争着念阿弥陀佛，我都不能把时间念得空过。那真正做到了精进相继，那为什么恨不得马上去啊？万缘放下了，一心专念啊，那什么，那真相信了啊，人到那个境界，这个无量寿经可以不要学了，学了没用处了。无量寿经终极的目标就是什么？啊，就是希望你彻底认识了，啊，一切放下，就这一句名号，你就证无上道了。所以乡下的阿公阿婆，什么经都不懂，就那一句他就往生，而且时间不长。那是用心之专呢，啊，把万缘放下了，知道干什么都是造业，都是障碍。只有这一个方法，一条路是直通的，啊，通到阿弥陀佛那里。净宗最重视一心不乱了，这个是我们念佛真正的目标啊！我今天念一天佛，境界现前，妄想分别之中又起来了，你就要忏悔。我今天一天念佛，功夫不得了啊！怎么还有这个东西？我还没有功夫把它佛住啊！如果今天念佛，功夫得力的话。遇到善缘，很好，很恭敬对待，心没有被他扰动啊。如果心里什么欢喜了，懂了，欢喜是烦恼啊，事情无欲啊，事情是烦恼，喜怒哀乐爱恶 啊，物是草叶，又是欲望。我们功夫啊，要能服烦恼啊，所以念佛会不会念，功夫得力不得力，不在形式啊，在你每一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得不得力啊，这个要记住，顺境善缘，不生贪嗔。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功夫得力了。啊，每一天念佛，每一天用这个方法来检讨，你就会有进步了。啊，有一点不顺心的事，为什么心里越难过？错了。啊，那难过什么？赶紧再念佛。把这个难过念掉，那生欢喜心的赶紧念佛，把那个欢喜心念掉。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啊，心里的有起伏就是颠倒啊，功夫不得了的。念到功夫得力啊，不是不起念头，起一起念头呢，佛号就起来了，即刻就把念头控制住了，这种境界叫功夫成片，我们也称为功夫得力，往生净土就有把握了。当然一直是不但能预知时局，而且能自在往生啊，什么时候想走都可以，没障碍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功夫念到这个层次还有寿命，不要了，就走了。功夫到这个程度，跟这个世间还有缘啊，那你决定有慈悲心。有缘怎么样呢？帮助别人，活在这个世间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就跟尘缘再来的佛菩萨绝对没有缘。为什么自己事情已经了了吗？没事了啊，身体就在了，道理事实都清楚都明了啊，你在会念啊。啊，所以弥陀经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要常常记住啊。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临命终时这个境界现前肯定往生。啊，那么这个境界我们在平常通通就得到了。这就是说明你往生有把握，你随时可以做得了啊！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就是这样的无来无去嘛啊！佛劝我们的对于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啊，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的生活环境，应作如是观啊，这个看法正确。大般若经在讲什么？一切法无所有，一境空，不可得。所以你细心想想，你的什么？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的什么？什么都得不到，身体都得不到，身体什么？刹那刹那老了， 刹那刹那了，灭了。我在没有学佛之前，二十二三岁，真的我跟一般人都不一样。一般人每天看报纸，一定要看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也看报纸，我跟人家不一样，那些东西我都不看。我看什么呢？我看报纸上看的副文。那所以我的同事朋友觉得我很奇怪呀，为什么看这个？看什么？哎，走了。每一天看着男女老少，真的古人讲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啊。看看什么？他们走了，慢慢轮到我了。这不是消极，不是悲观，这是事实嘛。啊，天天看这个，紧做到什么呢？老，不是一年一年的老，一天比一天老。死，不是到命中就死了，刹那刹那。所以我曾经说过，讲经的时候也说过多少次，我说人啊，一生最精进一桩事情啊，从来他都不会停，从出生一分一秒他都不肯停啊。往哪里走呢？往坟墓里面走。不管寿命长短，真的呀，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什么都得不到啊！以后学佛的时候有佛经认证的啊，《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要放在心上，真的要放在心上啊！说在讲放在心上也错了，放在心上你就有执着了，就有分别了，是吧？我们在反复，反复为啥呢？暂时得不上法啊，暂时放在心上啊，凡是虚妄的，现在就要彻底放下，这就对了。经教上告诉我们，修学佛法的功夫全在放下。你要是放不下，菩提道上真正叫寸步难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学学要放下，可不能执着。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得清楚啊，我们读经要怎么读啊？第一个，不执着文字相。你看，读经把文字放下了，不执着名字相，里面的名词术语不执着，放下它。不执着心缘相，我读哎，它有什么意思也放下，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心清净心平等就照见，那是真的。我们有意识在里头叫情境啊，以境代表情去情啊，化身菩萨诸佛如来他们的见是照见，里面不带情。经教经讲经也如是啊，啊，经讲经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啊，要放下讲者的言语，不执着这个啊，名字相心缘相通通不能执着啊。我们今天读经不能开悟，听经不能开悟，不但不能开悟，越听越麻烦，越听越糊涂，

帮助他离苦得乐，帮助他离苦叫悲心，帮助他得乐叫慈心，合起来叫慈悲。慈悲是心的自信里头本有的觉悟了，慈悲自然从自信流露出来那是真慈悲啊。我们现在没修，慈悲是假的。所以佛在经上把慈悲讲成四种，叫四缘慈悲四种不同于慈悲。慈悲就是拔苦娱乐的心，帮助他离苦，帮助他得乐。佛告诉我们，世间第一种人叫爱缘慈悲我爱他，喜欢他，他有苦我帮助他离苦，帮助他得乐这是人世间的心量很小啊，普通一般凡夫都是这种心。第二种心大心凡夫凡夫里面比较觉悟的他不但爱自己的家人，他能爱一切众生，就是弟子规里面讲的凡是人皆是爱。这种慈悲呢，心量大了，叫众生缘慈悲对一切众生都能生起慈悲心。可以说这是世间的圣贤。这道理它有啊，像孔子孟子他们所表现的乃至于尧舜禹汤中国古代这些大圣大贤所谓是博爱仁慈博爱。第三种呢是菩萨，大乘教里面的菩萨叫发愿慈悲他明白了，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叫法了，是事实真相了解了明白了，我们对一切众生范围就大了，不但对人对动物对花草树木对山河大地真的是一片慈悲，这是菩萨化身菩萨他是发愿慈悲。到成佛的佛称为无缘慈悲，没有条件他确实是一体。这个层次如果我们用广义的说法，四十一位发身大士都可以包括在这个里面，他们是无缘慈悲。为什么？他无明破了，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是无缘。那发缘慈悲呢，实性位的菩萨是发愿慈悲，初住以上是无愿慈悲的，也能这样说如果狭义严格的来讲那只有妙觉是无愿慈悲化身菩萨就说发愿慈悲所以这是两种说法不同总而言之，慈悲太重要了。古德早就说得很清楚，什么是佛法？ 慈悲为本，方便为本，这就是佛法。佛法是慈悲为本啊，没有慈悲就不是佛法，因为佛是觉悟啊，觉悟的人哪有没有爱心的道理？迷了才没有爱心啊，才自私自利啊，啊，不顾别人痛苦。真正觉悟的人，他慈悲心一定升起来。看他慈悲所缘的对象，慈悲心的大小啊，你就能观察出他在菩提道上是哪一个等级。一看，大致上都能看得出来。啊，去学佛。不能没有爱心啊，还要给别人烦恼，还要给别人痛苦，这不是佛法，这不是学佛啊，那是魔。魔喜欢给人烦恼，魔喜欢让人受罪，魔造业，佛菩萨不造业。中国古人说的两句话是道，玩弄人是无德了，是不道德的行为啊。玩物丧志，玩人缺德，这不应该的。啊，去学佛，目标要确定。啊，我们今天的目标锁定在往生极乐世界。坚持这个方向目标。身体在这个世界与大众相处，要是菩萨。随缘妙用。随缘是恒顺众生，妙用是随喜功德，随喜里面成就自己的功德，不是福德。怎么成就呢？顺境善缘，不起贪念，没有贪念的心，逆境恶缘不生嗔恚，这叫妙用啊。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境界，无论什么缘分，善人恶人，通通都是清净平等心对待。古人所讲的用平常心，平是平等，常就是清净。平常心是什么心呢？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平常心。平常心就是佛性了，清净平等就，这就是佛性，这就是自信，这就是真心啊！用真心，不用妄心，这是大乘根心。若有本愿呢，为众生故，虽生极乐国土，不舍卧室众生。这慈悲心特重的人，这里头有感情。啊，虽有情，他觉悟，他不迷，这是菩萨。菩萨玄奘大师把它翻成觉有情，他情没断，但是他觉悟，他不迷。所以从字面上就觉悟了的有情众生，如果那个情断了，他就成佛了，就不叫菩萨了。 这个翻得要非常之好。所以情识要放下，放下菩萨道上就没有障碍了啊！妖魔鬼怪障碍你，障碍你什么？就是障碍你的情啊，因为你执着有情，他就障碍你。把情放下了，魔王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你丝毫不能够伤害。能伤害你，伤害你的名闻利养，伤害你的情志，连名闻利养我都不要了，那他就障碍不到了吗？很简单嘛，情志我放下了，他也不能障碍你啊！我对你束手无策，那怎么办呢？投降了，真的，他给你当护法了啊！他不能不佩服你了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透彻啊。我们多读多学习啊，这些事情印象都很深啊。我们在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啊，所以你也晓得，障碍的根源是在自己，把那个障碍的根断掉的时候，谁都障碍不了。障碍你得名，你不要名，他怎么障碍？障碍你得利，你不要利。总的来说，世间人不就是对名利看得很重吗？在最后难分难舍的亲情啊，你只要这三个字，名利情啊，这三个都放下了，魔王魔神就对你投降了。这是有一类情执还没放下的人啊，虽然生到极乐世界，他还常常想着六道众生，六道里头跟他有情的这些众生啊，还想去帮助他，去度他，故入生死救度众生啊，到极乐世界有这个能力啊。前面说了，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他也是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遍知啊。不但我这一生的家庭认识，我知道啊，我看得清他在哪里，你看清楚啊，他心里有什么念头都知道啊，他有苦难他求帮助了，肯定你去帮助他，你也能够现身，你也能够说法，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能不能做到？能。四十八愿有这一愿，第三十五愿是讲前面一生不出自己成就，第三十六愿教化随意，就是这一愿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就能办事了，半数不是自己争回来了，分身回来了，才有这个能力啊。本身还在阿弥陀佛讲堂坐在那听经，分身去度众生去了。你要不到极乐世界，你哪来这个本事啊？你要靠自己修成这个本事，要多长的时间？不止五劫，五劫做不到啊！啊，佛在大乘经叫常讲啊，要无量劫，

把佛号都忘掉了。佛想尽了，你那20个小时的胡思乱想自以报就现前，让你到三恶道去了。我们想到这个事实真相啊，没有不恐怖的，没有不害怕的，怎么办？我把他叫过来，我每天念佛20个小时，打妄想的4个小时，你就肯定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4个小时是什么？4个小时睡觉了，念20个小时佛，4个小时休息，对吧？这释迦牟尼佛定的，佛陀在世，他们僧团里头夜晚睡觉4个钟头，啊，中夜是睡眠休息，啊，中夜是晚上10点钟到2点钟4个小时，是僧团里面休息安息的时候，2点钟就起来做早课了。一天吃一餐饭，吃一餐饭是中午。啊，不想啊，不知道啊，糊里糊涂过一辈子，想起来是真可怕了。啊，今天天听，天天念，天天在讲习，可是放下经文，马上就没有。依旧是情势当家做主啊，都还自以为是，这个问题严重啊！啊，你要不冷静，细心去思维，你自己不能发现，还认为自己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到最后不能往生，还考六道轮回，这个时候埋怨佛菩萨不灵，佛菩萨骗了我，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个念头一生地狱去了。啊，为什么？谤佛谤法谤僧，不知道错在自己，还是怪别人。我们起心动念能够跟清净平等觉相应，这就是用真心，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啊，从哪里练起？先练不知足，心量脱开，能包容，能随缘，不再斤斤计较，那心量脱开了。啊，不能包容，斤斤计较，这个就太难太难了，你的菩提心发不出来。中国古人常说，量大福大，你量小，你的福不大。大智、大慧、大德、大福，都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不能不觉悟啊！迷雾都在一念之间的。这一念就是放得下放不下，放不下迷，放下了觉，觉悟了智慧现前，德能现前，福报现前，那叫自在。学佛的同学几乎都知道自己业障习气很重， 也很愿意消除一生。为什么老师消不了？原因何在？因为他念念都在念自己的业障，念自己的习气，所以他的业障习气只有天天增长，不会消除。什么时候消除呢？哪一天他不念了，他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个业障没想他，他真消掉了。到底在什么地方？到紧急关头的时候，遇到这灾难现象、疾病现象，手忙脚乱，妄念纷飞，把佛号全忘光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念念增长他的罪业。一定要晓得每一念都增长啊。换句话说，念念接近恶报。为什么？太上感应篇说得好，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啊，佛在经典的教诲这个时候忘得一干二净。学佛学一辈子这个时候不起作用。啊，烦恼起作用。甚至于在这个时候怨气有人，甚至于怨恨佛菩萨，那个罪就更重了，这个罪业就变成无间地狱业了。佛门弟子对经教了解不够透彻，护持佛法自以为护法有功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灾难？还是佛菩萨不理，佛菩萨没照顾他，这都是对经教不通啊，不能理解。但佛菩萨经教确实能够保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众生把经教错解了，遭赶来的灾难又要怨天尤人，这怎么得了啊？佛没叫你们这么做，佛真的叫我们消除业障啊，化解灾难啊，叫我们放下，叫我们布施吗？布施就是放下，布施就是舍，把什么舍掉？把灾难舍掉，把生死舍掉，把疾病舍掉，把六道轮回舍掉，把十法界舍掉，你就成佛了。你要是念念舍不掉，你的麻烦就大了。轮回确确实实可怕，你要真把轮回看透了，你就知道轮回是一团糟啊。这一生当中无论什么好的关系，一转世全忘掉了啊，可能全颠倒了啊，曾祖父高祖父这又回头来了，可能又回来做你孙子，这个事情常有的。甚至于他造了恶业， 他投到畜生道里，变成你家养的家畜，我们肉眼凡胎不认识啊。十六道里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有的受的，怎么样超越，怎么样摆脱？无量法门里头，净宗法门最殊胜、最微妙的，就是一句名号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为什么不念？为什么念六道轮回？给诸位说，这一切杂念全是六道轮回。正念可以说在现前这个事情已经找到了，正念变成有名无实，现在这个事情念阿弥陀佛名号，那就叫正念。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个正念啊，古时候有，现在没有了啊。诸位细心去体会，去观察啊，不念佛的时候你心里头想什么念什么，你再仔细去思维，你所念的所想的跟什么相应啊，不就知道了吗？念念呢是轮回心的，念念呢是念六道里头的恩怨仇偿果报啊，能念这个东西啊，这个力量非常强大了。因为念的时间太多，念佛的时间太少，佛号抵不过业力。这就是我们功夫为什么不得力，